习大大访港之后啊，下一站咧就去咗德国展开国事访问，仲同麦克尔一齐睇波，中国对德国咁狠大镬，喂，中国足球、公平竞赛、惊唔惊踢伤国民嘅玻璃心啊？可唔可以话喂，你赢咗就唔同佢做生意咁样啊？嗱，好在啊，我睇真啲。原来是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佢睇嗰场，咁啊有男仔有女仔嗰啲娱乐下玩下嗰啲，咁啊都算安排得宜啦，你明嘅。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为咗迎接伟大嘅秋季十九大胜利召开，各方都小心翼翼啊，担心小红维尼唔 like。中国广电总局已经开始行动咯，出文要求所有电视台停止播放偶像剧。古装剧，同时亦都建议可以播放嘅剧集范围，包括大家非常热爱嘅打日本鬼子啦、国共内战啦、表扬公职人员等等嘅电视剧。哇，正啊！以后一朝早起身，一边食住油炸鬼，一边可以睇下徒手撕开日本鬼啊！下昼食住地沟油，睇下廉洁医生、公安、城管点样为国为民，帮手镇守襄阳城，反攻钓鱼台。夜晚就可以喺 KTV 一边唱住红歌，一边睇共党嘅伟大战绩点样打巢国民党。有咩正得过做中国人呢？国家咩都帮我哋安排好啦，真係好撚感动啊！喂，强国新环者阿 Win。 好，欢迎返嚟一集嘅强国 新环者。係咪好感动啦、 啊？唔係好感动，係好撚感动。 即係徒手撕开日本鬼啊，掟个手榴弹上去就炸咗飞机啊。 唔係啊，你讲开呢个呢，我记得呢有一次有一个喺中国，即係喺强国入面呢拍劇嘅，佢呀每一次都是日本仔嘅。佢呢觉得佢就有啲抑郁啊。话佢过去嗰一月呢有咩人杀咗佢几十次。 佢系咪真系日本人嚟噶？ 唔系，但系佢挂，佢已经好适应地咧喺剧作边咧就做日本人嘅角色。佢已经俾人哋又唔知点样杀咗几廿次啊！ 佢唔觉得好抑郁？喂，最近有单嘢系咪有佢份噶？前几日咧喺浙江横店你知道嘅地方啦、啊，咁喺横店咧出现咗一班临时演员包围呢个酒店，就系话其中一个临时演员拍剧嘅时候咧，就俾一个正式嘅男演员就发泄殴打，咁我怀疑个林志远就系你个 friend 啦，咁咧就话佢俾人欺凌完啦，或者殴打完啦，好似话仲入咗医院添，入咗医院之后咧，咁引起咗其他嘅临时演员嘅不满啦，就包围间酒店誓要升徒啦。 睇过呢单新闻嘅，跟住讲笑咁讲话咩？ 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no， 啲公安咧就去嗰班临时演员咧就唔系一次剧组噶啦，佢哋玩好多次剧组噶啦，咁、公安去到咧就鸣枪示警咁啊，向天开枪，咁、就吓咗呢班演员，跟住啲人讲笑咁讲就话呢班演员乜嘢都见过晒啦，啲、国共内战打日本仔都见过，你喺个求其一个城管仔喺度开枪想吓走佢哋，真系开玩笑咁样， 讲得好搞笑啊！可能我睇有线嗰个中国做嘅新闻咧，又讲到话要搵霞姨出嚟啊，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啊，又话冇饭盒食啊。即系总之，会觉得好悲哀啦件事，可能就呢个亦都系你个 friend 啦，就系个扮日本鬼嘅，就唔使俾人打啦。 唔知我真系唔知，不过佢纷争我哋啊，真系唔清楚咁多嘅发生啲咩事。剧组入边真系好复杂嘅，即系我哋唔喺现场，好难去界定究竟系 边个唔啱， 系啦， 系啦， 定系咩问题咁样，我真系唔知。不过今集咧就想轻松少少， 系啦，因为睇上一节咧就讲咗好多，我哋由呢个嘅。娱乐啊，即系一啲嘅手啊，白琪最中意嘅手淫啦，同埋一啲嘅手游啊， 就拉到去官僚制度啊， 或者社会嘅现象啦。咁呢一节就其实想系轻松少少啦，唔想话咁令到大家听众好抑郁啦，系啦。咁其实我哋咧都想讲翻啲香港啊，或者细细个影响我哋嘅娱乐啊， 甚至有啲系影响到而家，我觉得。 都有嘅，影响你而家咯嘅足球小将啦。 系啊系啊，我知咧，而家近呢几个礼拜啊，我好似一个月都唔够啊。有个足球小将嘅手机游戏啊，手游 啦， 系啦系啦， 咁咧又系好 hit 嘅，有玩嗰啲人知道讲咩噶啦。咁咧游戏咧，哇，真系荼毒咗我，即系六七年啊。 喂，你讲啊，我记得咧喺由零八九年咧上你屋企嘅时候咧，你个电脑系长时期开住个足球小将嘅。 冇零八九年，我估应该六年到啦，六年左右啦，差唔多噶啦。 即系一几年啊，一 年到 啦。 我记得，我唔系好肯定，我都。我系好少玩呢、這个嘅呢、這个足球，即系好少玩电脑 game 咁讲系啦。咁咧第一次哇网游戏有足球小将好好玩啊咁样，跟住咧就走去货金啊，我而家学识呢个名词啊，货金 就俾钱啦，简单讲 系啦。咁啊买个好劲嘅大智慧翻嚟咁样啦，买到成队都好劲啦咁样。咁啊第一次玩咧就已经使咗万几蚊， 好有自豪感嘅应该。 好春后悔，我仆街我做咗啲乜嘢啊？吓万几蚊， 真系买咗成万， 真系买万几蚊，因为。佢买嗰啲卡又要钱，喺个 game 入边转会又要钱，系啦，咁买卡就无价噶啦，即系我系中意毛泽东嘅咁样，咁我就买毛泽东翻嚟咁样啊，冇咁毛泽东啊，唔开心，我知大智慧嘅，嗰一期最劲嘅系嗰个大智慧，咁我买大智慧翻嚟咁样 ，OK， 咁人哋开价，人哋开一千，我肯买嘅系噶啦， 系， 咁所以好容易使一万蚊噶。 哦，咁呢个钱咧喺当其时系点样过户嘅咧？ 好得意噶，去黄金嗰度买嗰啲叫做 Red Money 嘅 ，Red Money 就系喺日本好盛行嘅一个打 game 嘅钱咁样啦 ，Red Money。咁啊，当时日 yen 仲系高啲嘅，差唔多由一百蚊 就一千 yen 噶啦，可能 百蚊买一千 yen 嘅 Red Money， 一百蚊以上。到后期咧，都仲有货金嘅，到后期咧就一百蚊以下都买到一千 yen 嘅 Red Money。 哦，系啊，咁收到嗰个人咧，收到嗰个当系日本人啦，收到个 Red Money 咁，佢可以有咩用？可唔可以买到叉烧饭啊、杯面咧，楼下咁样？ 收到嗰个人攞住啲 Red Money， 睇下有冇人交易咯。即系我，譬如我而家要使呢个 Red Money 嘅，你当乜嘢好咧？当一啲虚拟货币咁样，有人要咪有人买咯。我当我譬如仲玩紧呢个 game 嘅，我仲要 Red Money 嘅，我觉得我嚟紧呢个月要5000 Red Money 先可以去做玩呢个 game 嘅咁样。咁我知阿 Winny 有。咁我咪可能用相应嘅价钱同你买囉。 哦，咁你当其时玩呢个足球小将系咪正因为细个嘅时候好热衷呢个漫画呢？ 好热衷。 其实我都好热衷个漫画嘅，但係越睇越虚幻囉。 我諗我好难讲，好啦我諗而家廿零岁嘅或以下25岁以上嘅朋友啦 ,ok, 25岁嘅朋友冇任何人唔識足球小将大智慧呀呢啲呀。 咁我想问下 MJ 有冇试过瞓喺度啊，或者踩到个朋友嗰个脚嗰度飞上去施展一飞冲天弹跳射球啦。 咁冇，但係细个一定呢踢波嘛，同你都踢波呀。咁去球场或者走廊嗰度同啲朋友仔玩啊咁样呢。 专登踩落条柱度飞去第二边球。 但係求其射个波就冲力射球㗎啦。求其射波板斧射球㗎啦。跟住仲作好多嘅其他射球出嚟㗎。咩我话你话到嘅射球好劲，我帮佢作个末日射球啊咁样。好似见到末日咁样啊，末日射球 啊。咁除咗足球小将啊，其实我哋呢、這个即系个成长嘅空间咧，有好多围绕我哋嘅娱乐事业啊，即系譬如我哋睇嘅漫画， 影响到睇咩噶？ 龙珠咯，圣斗士咯， 都唔系太过欧，而家都仲播紧嘅。 你唔系谂住睇咩小甜甜、啊？ 我点知你睇咩啊？你同我个年代争咁远、啊， okay. 会唔会睇啲咩葫芦娃嗰啲咩？ 葫芦娃，龙珠大家都有睇过啦。 龙珠而家都仲玩紧啊？ 系，咦？呢、這个布欧咧，下一集我下一。一次时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布欧， 龙珠系即系经典啦，又系我谂又系啊，到今时今日，除咗 影响我哋好深远嘅一套漫画咯， 即系除咗十零岁嗰啲，冇乜人唔知龙珠噶，孙悟空啊、超级赛亚人啊呢啲 应该都会知道嘅， 系咯， 系啊，同埋相应嗰阵我哋嘅年代咧，好多游戏机啊或者嘅。游戏啦 ,game 啦，即係以前我哋细细个玩嘅任天堂啦，我唔记得呢插饼带落嘅时候仲喺度吹下咁样，跟住先急饼带落去㗎嘛。唔知你有冇经历嗰个年代啦。跟住收尾变咗做磁碟机嘅。磁碟机之后先至仲未有超任㗎。上个礼拜你讲嗰隻叫乜嘢呢，磁碟机之后仲有一个唔知咩素描巴曲嘅。 我嗰个淨係放嗰个 game 嘅，即係冇乜人识㗎嗰个。即係通常就係、超 超任就有个磁碟机啦，一入带一入磁碟机。 任天堂，任天堂 系啦，系。咁但系咧，我哋上个礼拜有一次，我哋喺度自己倾紧玩，就话咧有一个巴曲 game， 我唔记得，但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有一轮咧就有个巴曲 game， 就都系龙珠嚟嘅，系啦。咁咧佢就可以扫描个巴曲咧，就唔知扫描咗咩人出嚟嘅。你可以攞你教科书个巴曲啊，你叻嘅你饮紧嗰罐啤酒嗰个巴曲，你即系你碌到落个机，那个巴曲机就好似一个刷卡器咁样啊，即系好似上卡过卡咁样刷卡咁样咧，咁你一碌咧就会唔知碌到啲咩出嚟嘅，可能碌到龟仙人，可能碌到比达，可能碌到菲利咁样， 任何巴曲都可以碌， 任何巴曲总碌到啲嘢出嚟嘅，所以就好分裂。当时咧系我谂。个热潮系去到咧，所有人出钱一丁啊，咁样，总之所有嘢都攞包过嚟试下先。 有一段咁嘅黑暗日子，点解我冇经历过嘅？ 你个年代同我哋年代唔同啊嘛。 哦，咁当其实点样，即系任何嘢有巴曲都照碌噶啦。 其实你当系超武斗转，大家咪唔同咯。咁大家就碌啲角色出嚟咯，即系可能碌咗出嚟又搞笑咗。呢、這个原嚟系庄子个阿妈咁样。 咁譬如我假设我碌到个龟仙人咁样，佢会。佢个游戏系再点样去经营或者点样玩 嘅？我 exactly 我唔记得，但系一定有对打嘅情节嘅。即系可能碌到龟仙人，你可以睇佢几劲，因为可能佢都有几个唔同 version 龟仙人嘅。 嗯， 呢个劲咁样。吓，当即系当时可能大家读书嗰阵时会流传，哇，听讲中史书嗰个系超级杀人比达嚟噶咁就大家攞中史书嚟碌啦咁样咯。 一定即系同一个巴曲出嘅人系一定系一样 的。咁梗系啦。 哦，以为 random 出嘅， 咁梗系一同一样嘅巴曲嚟噶嘛？ 咦，咁讲起打机咧，咁 MJ 有冇试过落街机铺打机咧？ 系、好怀念啊！唔记得早啲集有冇讲过，我买咗个月光宝盒翻嚟啊嘛。月光宝盒就系一个即系街机游戏嘅 joystick 咁样啦，好重嘅，咁就有两个双打咁样嘅、大家上网出月光宝盒都知噶啦。咁就有好多嘅怀旧街机入边， 1942啦， 打飞机嗰啲 系打飞机啦，手淫啊，真系手淫啊！ 噏得出嗰啲街霸，有啲你噏唔出，但系你以前喺机铺见过一路行一路打嗰啲咧， 快到废咯。 系翻到辉呢个好出名啊！即系 我上次同你玩噶嘛，用嗰个红色人可以屈机啊嘛。 系啊系啊，左右拳 系啊，右拳打两下，跟住左拳右拳又打两下咁样嘅，一二一二一二咁样。 但系有啲 game 你系即系你噏唔出个名，有个 game 咧喺嗰部月光宝盒面叫做咩地下警察咁样咧。咁但系喺美国 game 嚟噶好似，咁但系你噏唔出个咩名噶，但系你玩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呢、這个 game 我哋喺机铺年代打过噶，又喺一路行度打嗰阵时好多。 我记得当其时最接触。最中意玩嘅街机游戏，嗰阵仲未出未出呢、這个Street Fighter 2嘅时候，即系仲系 Street Fighter 啦，唔知系咪叫二啦 ？Street Fighter 一应该系叫做波动拳，或者红白人咯， 系 啦，红白人咯， 阿 乌同阿 Ken 咯， 系啊， 收尾之后有八个人开始咧，就开始改变晒成个街机嘅潮流啦， 系啊， 变咗做$2一铺。呢、這个系对我最影响深远。以前不嬲打泡泡龙啊、麻雀啊，乜嘢全部都$1啫嘛。 但系嗰阵时机铺，我到而家都我都觉得，喺机铺打机同喺屋企打机系两个唔同嘅感觉嚟噶。 即系等于网吧咯，你屋企都有电脑嘅。 唔系网吧，你都系对住个电脑啊。你喺机铺打机嗰啲，首先个 game 唔同啦。嗰啲 game 唔会系长玩性嘅，即系你喺屋企打嘅机你可以玩几个月啊、半年咁样噶嘛。喺嗰啲机铺度打机，可能你打一个钟会爆机， 系啦，个零两个钟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嘅街机咧，系我年代咧就系、是、双截龙咯。即系我双截龙系好深印象嘅，可以一个批章打爆机嘅。 双截龙都细个， 跟住就系头先所讲嘅快打旋风啦，以至到慢慢去到后面嘅。 吞食天地啊！ 吞食天地，吞食天地已经好后期噶啦，即系应该系九几年噶啦，已经系变咗做$2一铺噶啦。 几多钱我唔记得啦。 $2一铺，收尾而家再后期，我记得到2000年开始已经有啲机系出现到$3一铺、$4一铺、 $10都有。 吓、$10铺冇啊？ 有嗰啲去到再后期啲咧，我而家好怀念嘅机铺啊。去到再后期啲咧，机铺有一轮咧系改变咗形象噶，就唔系净系攞住 joystick 喺度揿打嘅，就 系、 是、变。 咗好多嘢，跳舞机啦，滑雪机啦，任何跑马机啦，咁样变咗一个好好似合家欢嘅欢乐天地咁样。 但系十八岁以上先入得嘅。 十八岁以上以下， 十六啊，机铺应该系十六岁 以下都有，但系唔多。 咦，讲喺个十六岁以上以下咧，有冇印象我哋细个咧，就算六七岁啊，八九岁入机铺咧， 儿童场咯、啊。 嗰阵就算系成人场，佢写明十六岁以下唔入得咧，照入咧，基本上嗰个年代都冇乜人会管制， 冇咁监管得咁严咯。但系就理论上唔得嘅，所以嗰阵时好多儿童场。我谂嗰阵时，我唔知系咪嗰阵时细个啦，好容易搵到儿童场嘅，系啦。而我好唔满意啊，机铺啊，而家机铺变咗个唔知乜鬼嘢赌档咁样。 而家机铺最多系咩？一入到去有部钓鱼机咯， 系啊。 嗱，我有三年冇入过机铺嘅。我有一次喺中环楼下等人啊，咁太热啦。其实中环已经热，我记得细细个嘅时候，九十年代、二千年代都仲好多机铺嘅。咩域多利华我街有一间落地楼嘅，跟住仲有一间叫金星嘅，记得喺电车路嘅，冇晒啦。咁而家仲有一间，我唔记得系咩街噶啦，就喺 MJ。移民嘅公司附近嘅，系啦，咁我嗰次就系、是、啊，记得就等 MJ 嘅，跟住就喺楼下打咯。入到嘅时候，基本上已经变晒质噶啦，麻雀啦，或者嗰啲叫做类似老系老虎机啦， 金币啊， 系啦，已经变晒系赌档嚟噶啦。 系啊，好唔满意啊，我唔知点解，系咪真系我哋可能咁少人中意打机，咁少中意喺街打机？点解嗰啲机铺会唔见晒？ 我觉得系时代嘅改变嚟嘅，即系大家而家中意打机嘅，基本上就已经变晒做手游啦，手机游戏啦。咁啊，要打咩机咁啊，直接系手机打得咯。咁啊，如果你真系想吸慢啲嘅，而家有 PlayStation， 又有 Xbox， 咁已经冇乜必要出街打。 但喺街机打真系唔同感觉嚟噶。 以前我哋个年代会系死都要落街啊，就算屋企有部任天堂都希望落街去打。 即系你譬如。嗰陣時我記得喺一輪咧係調翻轉家用機咧就有啲 game 咧就反而直去翻機鋪嗰度嘅，譬如 Winning 咁樣咧，可以去街嗰度打 Winning 咁樣噶。 系咩？ 系啊，有噶，有个乜噶？咁冇咁讲啊。譬如话跳舞机啊，跳舞机就家用同埋嗰个街机都有噶啦，本地街机嘅，啲家用都有。 移植咗咯。 咁你会喺屋企嗰度练到好劲，跟住出街玩咁样噶嘛？ 即系当为一个表演嘅地方， 或者一个 battle 啊咁样啦，系啊。咁你呢啲一啲系你喺屋企入边，除非你每次屋企你个个都系好大个 house， 有几十人嚟玩啫。咁我哋冇可能喺屋企做到啲效果，但系街机场个效果，喂，嗰阵时嗰啲咩吉他机。啊，捽碟机啊，跳舞机真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传承好好玩游戏。 系，因为我记得咧喺九十年代翻大陆嘅时候咧，佢都会有机铺嘅。 而家都有， 而家都会有，而家嗰啲叫做咩，咩红咩咩红啊，早排都去过。 我喺大陆见过唔少跳舞机噶， 有，而家都有，但系我记得最早期，因为嗰阵好深印象啊，九十年代翻去打机嗰啲机种咧，第一佢用代币嘅，因为佢嗰阵好似连一蚊都系纸币嚟嘅，都未有硬币嘅，九十年代。咁首先你要唱嗰啲代币，跟住入落去打，嗰啲机咧往往都系慢香港三五年嘅。以上嘅，仲可以玩到嗰啲咧，打忍者啊，我记得好已经系喺香港嚟讲嘅淘汰咗噶啦，即系大陆嘅机铺，但系而家调翻转啦，而家大陆个嗰啲个即系打机行业已经系超越咗香港噶啦。 我好期待啊，我好想香港有翻呢一啲嘅，即系旧式打机呢一啲嘢啊。 点交租咧？靠你个一蚊两蚊入去打铺 Street Fighter， 咁你转头走咁样，你同呢啲嘅游戏机中心。沟通下佢点样可以交租咧？ 咁攞平衡咯，五蚊铺咯，十蚊铺咯。 十蚊铺你就唔会打啦，十蚊铺买串鱼蛋都好过啦。你会唔会俾十蚊去打一铺？一铺可能会做 striker 咁样咯，唔会咯。 呢个谂我点样谂我唔知啦。我早一年咧，我送机，我唔知依家仲喺咪度啊，真系我冇考究过。早一年咧，我送机啊。送咁跟住咧喺呢个机场二号大楼咧，我估佢应该仲喺度嘅。有个好大嘅机铺啊，游戏机中心啦，佢系乜都有噶。我都唔完全欣赏话喺个荧幕对住 joystick 咁样打嗰啲游戏嘅。我嗰个咧，喺机场嗰个咧。 佢又有高尔夫球打啦，对住个摩，对住个荧幕打 golf 咧 ，virtual golf 又有踢波打啦，即系又系踢，又系真系一个足球咁踢落个荧幕嗰度。 射十二码咁呢个好耐啦，好似 可能射九宫格噶，可能都即系射九个格子诶，咁跟住又有拳击打啦。 你系几耐之前去热 terminal？ 一年前。系啦，咁我唔肯定佢而家仲喺咪度，但系呢一啲游戏系好玩嘅。我成日觉得喺香港其中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可能好多好闷啊，即系嚟嚟去玩有咩好做啊？星期六日咁唱 K 咯，食饭咯，睇戏咯咁样。其实如果多一啲多元化娱乐，我相信都吸引到香港人嘅。咁大家即系我啊唔系做老板嘅，即系做消费者，咁我多啲谂下呢一啲咯。 好啊， 即系大家童年回忆噶嘛，有好多人都喺度消费紧呢一啲嘅集体回忆噶啦， 系真系，所以大家聚埋最讲得多就系过去我哋嘅点点点咯。 系啊， 咁啊，下一节我哋有嘉宾喎。 系啊，下一节我哋讲下，即系唔好讲过去啦，讲下而家吓其他国家系点啊。下一节 好，下一节见。